如何？ 霸图战队这边，韩文清一直只是默默地看着，直到此时两边停手，这才问了一下副队长张新杰的意见。 才过去两分钟，张新杰说，表现可以说比随便一个新人都要差一些。 对手的原因应该考虑啊， 韩文清说。 嗯，而且这边没有禁语音。 同是三大战队的微草这边，却只是王杰西自己在那儿孤独地思考着，他的身边并没有个讨论的对象。二十支战队三三两两的都有来点人，此时都趁这两人停手的当私下议论着。小北他们一伙呢，此时却有些局促不安，再过半年他们就将是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的，但当现在把他们夹杂着这么一堆人当中时，他们突然有一种小孩子混在大人堆里的感觉，不由得就觉得自己十分弱小无助。在家斩楼兰在场上的表现也一点都没能帮他们壮壮士气，一会儿越来越觉得他们好像是身处在角落一般。 我现在就来砍死你，然后就换叶秋下来啊，不许赖皮啊。 黄少天此时停手，却是在和展楼兰交涉。他是来见识散人的，在发现眼前的对手是展楼兰后，这才耐着性子打了一场。但打到现在，黄少天觉得已经够了，他可不想被对方没完没了的缠上。展楼兰当然也是不可能做出那么死缠烂打的事，随即嗯了一声后，突然举起手中重剑，奋力一阵身子，竟然是使用了狂剑式的技能暴走，进入了狂暴状态。狂暴状态可持续20秒，状态内力量、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全面大幅度上升，但是相应的各种防御抵抗能力会全面下降。正常情况下，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狂剑士都会谨慎使用这个削弱防御强化能攻的技能，而此时斩楼兰在生命只有五分之一的情况下使出，显然是要孤注一掷了。 呀，要拼命了，好厉害。 黄少天当然认得这技能，一边嘴里嘟囔着说对方厉害，但却丝毫没有说因为厉害先避一避的意思。一声呼啸，狂剑士暴走以后的剑锋更加浓厚，看起来仿佛将空气都斩作了沸腾的鲜血。斩楼兰腾空而起，扑面就是一个崩山击劈了过来。这技能极其强横，狂暴状态下更是附加霸体状态，你可以攻击对方制造伤害，但是却无法打断这一击崩山击。黄少天自然不会上去硬扛，看好了方位，轻松一个后跳，在崩山击要落未落的时候跳出，连出这一劈和一劈之后的阵地波一起跳掉，操作可说是精准之极。呼，泛着血色的刀身倒劈而起，斩楼兰飞快地跟了一个倒斩，剑身破空所发出的声音很是厚重，与剑客剑气破空时那一声声清冽的龙吟截然不同。正常状态下，这样衔接的攻击黄少天可以轻松破去，但是此时不同，斩楼兰满街暴走技能下的狂暴状态攻速翻倍提升，平时可能找到的空档此时已经被速度所掩盖，这一倒斩黄少天无法更快地出招去破，只能再退。咣，又是一声巨响，斩楼兰掌中重剑已被双手重握，重重地插到了地上，用的却是一个地裂斩。暴走技能除去对属性的直接提升以外，还有一大功用，就是暴走后狂暴状态下的许多技能使用出来时，比起普通状态都有些变异。 崩山鸡拥有了霸体，道斩的剑锋能掠出更远，而此时这记地裂斩所产生的变异就是发动更快。几乎就是剑触地的那一刹那，地面已经迅速爬满狰狞的裂纹。刚刚避了道斩的黄少天根本不及细想，连忙又是一跳。这一地裂斩也算是被他勉强避过，但跟着就见斩楼兰左手的剑锋上一抹一挥，一道血剑就这么喷射出去。狂剑是技能血气之剑。在荣耀职业设定的描述中，狂剑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嗜血战士，为求胜利可以牺牲一切，自残肢体放点自己的血，这完全都是小意思。这血气之剑出招快，角度刁，极难防备，更何况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黄少天的反应也实在是太快，在跳起半空的瞬息间居然也能拿捏准确，刚刚好一剑封住了这刺来的这记血气之剑。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还是不可思议地完成了一个格挡。斩楼兰长叹了口气，打到这份上了还是攻击不到对手，只能说对方的能耐确实在自己之上，自己的这点伎俩确实是难为不了对方。斩楼兰冲将上去又是连续两击，血气之剑逼迫下的黄少天这下终于是来不及调整了，硬生生地吃了两记攻击。但是这两记就好像是一个附赠品一样，对于大局无法起到任何影响。两击之后，黄少天轻松摆脱压制，抢空还反击了一剑。斩楼兰虽然也避过，但此时终于他的狂暴状态结束，恢复了普通。 哎，这下还不错啊。 就在斩楼兰自己觉得很遗憾的时候，围观的职业选手们却对这一回合的较量赞叹有加。狂剑士的暴走技能也只能生成20秒的狂暴状态，想在20秒里就把对手彻底击倒当然不可能，最好的情况是能在这20秒里压制住对手，占据主动，把比赛引入自己的节奏。斩楼兰没有做到这最好的情况，但是要知道他的对手是黄少天，别说他这样一个还没进入联盟的新人，把联盟任何一个狂剑士选手拎出来，也没人敢说可以在20秒的狂暴状态下就把黄少天给压制稳了。面对这样的大神选手，20秒的狂暴状态里有效给对方制造一些伤害，而自己不要受到攻击，就已算不错的结果。而这一点方才的斩楼兰无疑是做到的，只不过很可惜的是，斩楼兰只是在只有五分之一生命的时候才完成了这样一次很成功的打击。对比二人的生命，对比二人的实力，这两次攻击只好就是对大局没什么影响的赠品了。 暴走后打的倒还真不赖，怎么样，是不是很遗憾时间只有20秒啊？我劝你不要跑，因为我没有机会等到技能冷却结束，在这个时间里我会结果你。 黄少天在这完全是自说自话，他才说到怎么样的时候就已经扑上去动手了，说什么不要跑的时候都攻击到第四剑了。斩楼兰根本就没有表现出要跑开拖时间抢冷却的意图，结果他依然是视斩楼兰有这个打算在那儿叽歪个不停。十字斩冲撞刺激转身重击，斩楼兰没有逃避，而是用低阶技能在周旋，无多的生命，强悍的对手让他都不敢用威力大但是也更容易出破绽的大招。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收拾起了心情，他打得很认真，很有思路，他谨慎地用小技能和黄少天周旋着。黄少天说的也没错，斩楼兰是想再抢出暴走的冷却，但是他不是用逃， 而是用面对面的对抗来拖延。 展楼兰加油！ 看到展楼兰打起精神以后的表现，小北等人也为之振奋了。他们钻出角落，在公众频道不顾一切地发着消息，给展楼兰加油。20秒，15秒，10秒，展楼兰很仔细地盯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对方动作的分毫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这段周旋的时间里，他打得极出色，没有发生任何失误，每一次应对都是恰到好处。他没有被任何攻击给击中，也没有冲动地踏入黄少天故意引诱他而露出的破绽。他只是一门心思的想等着暴走技能的冷却结束。除了夜雨生凡的动作，暴走的冷却时间他没有关注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有5秒了，到这个时候展楼兰心中终于有些激动了。暴走冷却的这个时间段里，他居然真的这样挺了下来，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周旋下来了。对手可是黄少天啊，展楼兰觉得这很值得他骄傲一番了。既然能做到一次，那就能做到第二次。使用暴走进入狂暴状态的20秒，一定要好好珍惜，就像这一个时间段一样认真。这样反复的打下去，或许我能赢。展楼兰有了自信，一下子就燃了起来。5秒的时间很快过去，暴走的冷却结束，展楼兰不敢草率，细心的又是周旋了几个回合，看准一个时机开暴走。周身又是一阵血光泛起，看到角色裸露的皮肤瞬间变成了赤红色，展楼兰觉得自己仿佛都感受到了暴走后所倾注的热血，整个人都好像力大无穷，所向无敌起来。视角一转，展楼兰正准备施展出他已经计划好的攻击，突然就见漫天的剑影已经铺天盖地般的卷了过来。没有言语能形容展楼兰这一瞬间心中的感受，人与角色一起沸腾起来的热血刹那间就已经被冰冷的剑锋所冻结，跟着绞杀得四分五裂。展楼兰倒下了，狂暴状态下大幅度削弱的防御根本不足以抵挡如此犀利强悍的一击，他甚至没有挨到大招的最后一击就已经耗尽了生命。黄少天也根本没有把这一记幻影无形剑使到最后，就在刚好击杀展楼兰的那一剑后，他就精准地停止了操作，停下角色手中那冰冻的剑锋。冰雨。展楼兰知道夜雨生凡手中这把银武的名字，虽然在修正场里装备属性都会被修正，但是在倒下的瞬间，展楼兰划过的视角还是从冰雨身上看到不同寻常的寒芒。是剑的还是握剑的人，还是更远一些，远在那个屏幕之后的。 你打得不错，不过我更出色。 黄少天最后说的一句话对他来说竟是意外的简短，没有出现重复的用词。展楼兰蓦然醒转，对手可是黄少天呢。就在发挥出色的时候，他曾心生过这样的感慨，这个感慨帮助他提升了不少自信和士气。而现在在他被一击必杀后，忽然又是生出了这同样的感慨。对手是黄少天，联盟中最有名的机会主义者。最关键的时刻他到底还是大意了，那个让他使用暴走的空当真的是空当吗？看起来显然不是，那是一个陷阱，彻头彻尾的陷阱。看来在这个黄少天面前，当出现机会的时候，永远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个机会到底是你的 还是他的？ 黄少威武霸气！ 公众频道上已经有人在吆喝着了，因为不是什么正式比赛，大家也没有什么判输判赢的，在了解了一下这个斩楼兰实力之余，也就是图个热闹。一看黄少天赢了，吆喝着给助助威什么的，大家还是很乐于奉献的。 小意思小意思啊。哎，月秋呢？还不赶紧下来？还有这位老兄，别真当自己是尸体趴这不动啊，快点腾地方，接下来比赛你可要一眼都不要错过啊，对提高你的水平一定有大有帮助的。 黄少天积极回应着。斩楼兰也不是赖着不走，只是输掉后小北他们立刻发来消息安慰，只顾得回复，一时间没操作罢了。看到黄少天又开始嘲讽了，连忙招呼都不打就退了出去。于是斩楼兰退出去了，小北的归去来兮进来了。 战斗法师？ 黄少天疑惑着。 叶秋，喂，你开个战斗法师来干嘛？妈的，谁要和你的战斗法师打呀？早就打得想吐了，看你的散人来啊，散人散人散人散人散人。 黄少天嚷嚷。 不是啊。 小北弱弱地应了一声。 我不是叶秋大神。啊，那你是谁啊？ 黄少天诧异。 我也是一展天下的人。 我靠。 黄少天立刻不断转出公众频道刷屏。 叶秋，你给我下来，又搞个一展天下的人来干嘛？难道要老子一个个挑过去啊？一万人挑到什么时候啊？ 游戏里表情图标也是很丰富的，顿时又是一串捶桌笑的表情。 车轮大战啊，皇上你就不要挣扎了。 对的对的，打游戏嘛，当然是一关一关来了，哪有上来就见关底 boss 的。 皇上加油，不要丢脸，大家伙都在看着呢。 喂，月秋啊，一共给他弄了几关啊？ 五六关吧。 叶秋淡定回应。 太少了吧，一展天下一万人，打个一百折也该有个一百关啊。 对啊，一百关一百关。 一百关不解释。 一百关加一不解释。 一百关加二不解释。 一堆数字排下来，这可都是职业选手，最快的就是那双手了，瞬间就给黄少天排到了一百关加五十不解释。黄少天在下面气得吐血，对面小北更是怯生生的，也不知这场该不该打。 我说你赶紧的啊，你看就你浪费这么多时间，张新杰都睡觉去了。 叶修说着。 他睡觉早关我什么事啊？ 黄少天吼。 他要睡大家伙也都要睡。哎，你打不打？不打我们都去睡了啊。 叶修说。 啊，就是就是啊，睡去了睡去了。 你们管你们的，叶秋留下。 那不行，都是职业选手，要团结。 都不用叶秋回应了，众人都已经抓住了黄少天的软肋。这家伙就是很想和叶秋的散人打一场。 妈的，算我倒霉。 黄少天无奈了。 来来来，抓紧时间，归去来兮哈，我让你快点归去。 黄少天又是话音未落，直接动手。小北这下也是心情还没转过弯，上来就措手不及。这次黄少天明显心情抑郁，丝毫没有客气，打着打着更觉得这战斗法师好像就是叶秋一样，无耻之极，出手更是狠辣。小北这一次算是上来当了出气筒了，被黄少天一通狠扁，看得众职业选手都不忍目睹了。 太狠了吧，禽兽啊。 禽兽加一，禽兽加二， 禽兽加三， 瞬间又是禽兽加五十。